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歌剧《唐璜》第二幕里的小夜曲，就是在少女的窗前弹着曼陀林歌唱的典型小夜曲。小夜曲通常是黄昏或夜晚所唱的歌，但也包括早晨在爱人窗前所唱的情歌，比如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《听云雀》就是一首早晨唱的小夜曲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小夜曲的形式也发生着变化，在18世纪末开始出现多乐章的重奏或合奏曲的小夜曲，是为了当时的达官贵族参宴时祝乐用的，曲调比较轻松活泼，与爱情无关，属于室内乐题材。 感谢二位啊，能在这个夏日为我们带来如此这么惬意的选择哈，谢谢二位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，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:30。好了，稍后在16: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 长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，你快回来。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，远远地走过来，我的天使，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爱，只有路灯他笑我呆，我的爱，我等待莫名的